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两天我们最多的话题就是天凉 冷、 其实呢，这个一年四季啊，冷暖是很正常的， 当然都得有交替嘛。 是是是，有天凉的时候就有天热的时候，生活也是这样，有东西卖贵的时候就有卖便宜的时候，对吧？ 也就是说有卖便宜的时候就有卖贵的时候呗。 对对对对，它不可能一劳就是不是一劳永逸啊，它就是永远这样 啊。对 啊，比如说干酵母片你知道吗？ 啊，知道啊，促消化的嘛， 是吧？你这两天吃多了，哦，有些人就回家买点嚼吧嚼吧咽了。 那是过去、现在可不好买。 是是是，记者走访了6家药店，却只在1家买到了这种药， 是吧？ 啊，这是最常见的基础药品。为什么这么多的药店都没货呢？ 为什么呀？ 反正在某家大药房得知记者来买促消化的干酵母片，药店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不同品牌的促消化药品。哎呀，您看您别吃那个，这儿好几种呢。你看这18块钱的啊，健胃消食片啊，28块钱的乳酸菌素片啊，这些都是。哎呀，你都是治疗胃胀促消化的。你要是还有点反酸的话，你那就是肠炎了，你要不然再配个肠炎的药一块儿吃。 不是，我不是买这个，我就是来买干酵母片的。 哎呀，有的卖就不错了，哪个药店还卖9毛钱一包的药呢？你这都不挣钱 啊！ 这一下把这底细漏了。这干酵母片啊，9毛钱一包的药。反正记者浏览了一下货架上功能相近的一些药品，发现啊，这些盒装药品的价格都在15块钱以上。 嗯。 袋装的干酵母片则被放置于货架最底端，还是有的。记得按照这个酵母片包装袋上所注明的企业电话号码联系了生产厂家哈，人家厂家的工作人员说，我没停产，也没减产，我们按照市场需求正常生产。那么为什么出售这个药的零售店比较少呢？厂家说，哎呀，可能是这个药比较便宜，药店觉得不挣钱吧。 哦， 这也很正常嘛，毕竟利润空间太低了。像我们代理的其他药品，一盒的利润都超过了这干酵母片一箱的利润。 不会吧？ 一盒差人家一箱的。那么9毛钱一袋的药不挣钱，28块钱一盒那个乳酸菌素片呢？记者又联系了生产厂家，人家负责人龚先生说，这个药的市场零售价建议是28块钱。我们一盒能挣，掐指一算呢，能挣23块钱。 哎呦我天哪，成本才5块钱。 药店可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再做一些调整吧。记者联系了这个厂家，发现哈，药店要进一袋80片的那刚才说那个干酵母片，不是九毛钱一袋吗？ 是。 他要是进的话，成本7.5毛， 也不贵。 啊，零售价9毛，你算算每片你每袋才挣1.5毛啊。 人家那一盒能挣23呢。 哎呀，这就意味着药店卖153袋干酵母片的利润才等同于卖一盒乳酸菌素片的。 今天这数学成绩应该还不错。 这提前都算好了的。153袋你分着能赚上几个客人买这个呀， 是 吧？这就是为什么药店没有这些便宜药，这也是受到很多人诟病的一件事情。 对， 比如说药店里边原来那些又便宜又管用的一些小药，为什么找不着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利润低，药店不愿意做。但是话要说回来了，咱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说看病难看病贵，这看病贵怎么能降下来？就是希望这些，比如说功利性的哈，能不能够让这个药品的这种补差，这个差价补贴更为合理一些。 对，其实单说看病贵哈，看病没有多少钱，那挂号费治疗费才几块钱呢，是吧？ 是是是， 贵就贵的检查费和那个药品的费用。 你知道这个专家哈，如果正规的公立医院，就是最大老板可能除了像朝阳医院这样的，这个药品改革一般都是10次了不地了。 是吗？ 啊，就是人家干到博士后导师，博士导师 看一次病 14块钱， 十几块钱。 对啊，你这个还不如人家一盒药23块钱利润高呢。 那可不是吗？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梳理得更顺畅一些。 对，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生活当中您也跟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什么东西贵了，什么东西便宜了。当然了，贵了可能 很有话说。 别绝大都不、 啊、 估计是绝大部分都说什么什么贵了，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有便宜的、 啊、对，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些东西它也便宜了。 对， 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短信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什么东西贵了，什么东西便宜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有贵的有便宜的，它就有胖的有瘦的。 昨天不是说了吗，南方瘦的小，东北的胖子多。 那现在是在北方的这个狮子和老虎啊，它又瘦又小。 嗨，他说的不是人呐。 不是这、哦、而且哈，不仅是瘦的又瘦又小，瘦的都皮包骨了。 谁呀、 啊、这有动物保护人士在微博上发了两张照片，就在北京动物园啊，有一只狮子骨瘦如柴呀、啊、 哎呦， 而且呢另外一只老虎的身材那也叫苗条啊，你 看 你小细腰 看着跟相片似的。 这很多人就觉得，哎呦，是不是这个图片里的狮子老虎它生病啊，它吃不饱啊，是不是存在着粮草被克扣的情况啊、 嗯、 昨天呢北京动物园就回应说啊，这个狮子确实偏瘦， 嗯， 但是目前啊它是健康的，它没有发现疾病，而且也不存在吃不饱的情况。 嗯， 根据狮虎山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这园内啊确实是有公狮，而且就是微博上拍的那只。这几天呢，这只狮子身体欠佳，没有展出。我们兽医也给他检查检查，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生病了。你说这光吃饭他不长肉？ 哦，是兽医有问题呢，还是人家真没问题？ 反正工作人员说啊，等兽医过两天检查没问题之后，这公狮子就会再次出来供游客参观了。另外呢不是还有一只老虎吗啊、 嗯、 就那只老虎啊是沈阳来的。 哦，你们家那片。 是对，这个东北来的啊。这只圈养的白虎呢是从少数白孟加拉虎繁殖发展起来的。整体上呢都是高度近亲的后代。据说啊，就是这种品种的孟加拉虎啊，它本来就比东北虎小。 嗯， 别看是沈阳来的，但是不是东北虎，是孟加拉虎。 从南边来。 嘿，由于培养的血统啊、遗传的不同，有些白虎的体型啊，它就是小于正常虎，更加远小于体型高大的东北虎。北京动物园展出的白虎呢，就属于体型偏小的情况，但是啊，也是一切正常。食物呢，也不存在短缺缺乏的情况，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啊。未来呢，动物园也会更加重视动物的饮食搭配，并且针对猛兽的体重进行监测办法，想想辙。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动物园呢还会着重研究动物的食物，尤其是针对这种偏瘦的狮子呀、老虎啊，会更加注意它们合理的饮食和运动，也会及时请兽医来查看它们的情况。未来呢也会研究这个体重监测办法嘛，说现在确实是啊，你说给这个猛兽啊称一次体重确实不大容易，必须啊得放在笼子里，但是你说放进笼子里抬起来都费劲，也不能让它四脚就站在体重秤上，它也不听话呀。说我们也会研究称重的方法来监测动物的健康， 嗯， 请大家伙放心。 我觉得这技术活都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你看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说，就咱说女孩， 哎， 有些女孩你看呢骨瘦如柴，瘦着呢饭量可大了，就是你他怎么吃他也不胖， 真气人、 啊、就是觉得像营养不良的。有些男的呢刚吃两口就天天觉得他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这可能你说动物会不会也存在这种这是怎么吃都不胖还显瘦的那种呢？ 这事儿咱说了可不算、 啊、 可得问人专家。 所以我觉得大家伙啊关心动物是非常好的，心是特别好，你看、 嗯、 别让我们动物园里边动物挨饿啊， 是 啊，对吧，这种好心是好的，但是什么事儿呢都得想讲究科学。当然了，作为管理方啊，动物园的管理方更应该人性化一些，这叫什么动物化一些是吧，让他们能够，然后他们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呢精神好，与此同时也让我们这些普通市民能够更为的放心，您说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通州吧。截止到昨天，通州区祥云天地家园小区的电梯已经停运六天了。 你还别说 啊， 身边还真有同事，他就住在这小区里。当时停运的时候，他就说早上来上节目， 嗯， 就爬着下的楼， 爬着下楼， 住18层嘛。 哦， 这下来转圈，他说都转迷糊了。 这关键他们小区不是一个电梯停了、 嗯、 啊，是全都停了 啊。 不少业主啊只得带着孩子爬楼梯出行，因为物业始终没有顺利在住建委备案，无法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只能把电梯全给停运了。小区呢一共是4栋楼啊，装有16部电梯，楼层最高的是17层。有一位业主邹女士说了，说我们家住10楼，家里老人呢年纪大了，有高血压，电梯一停运，说我们怎么出门呢？由于出行不便吧，邹女士已经带着孩子回娘家住去了。 小区物业经理陆先生介绍说，今年一月份啊，小区收到了来自质监局的通知，说由于电梯已经使用十年了，需要对小区的电梯进行大修。进行大修，他就需要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呢。而且首先是要求物业前往区住建委进行备案，但是物业遭遇到了难题。通州区的这个住建委的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由于物业公司提供的聘用合同是与前任业委会签署的，但是当时呢，这个业委会的工作呢处于暂停状态，所以呢就没办法对物业进行备案，无法申请到公共维修基金。上一届的业委会顾问张先生跟记者说了，说今年三月份业委会啊被迫改选，随后呢重新成立了新的业委会。物业经理陆先生也说，新成立的业委会拒绝和他们合作，所以我们这没办法签署这聘用合同啊。住建委物业科的工作人员说，考虑到居民的实际情况，目前呢经过各方协调决定啊，先行解决居民乘坐电梯的问题。 那可不是嘛，这你不能难为居住的居民啊，是吧？ 关键就是现如今在北京城啊，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就是首先它是一个特别难以理顺的关系，按说业委会是一个居民自治的这么一个机构，首先它的 自己组建， 对，首先它的组建选举就存在很多的问题。物业呢按说是受聘于业委会，但是有些物业比业委会还牛呢，所以呢双方看着就不太顺眼，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硬碰硬了， 对吧？家里边最后倒霉的是谁呢？倒霉的就是住在这个小区里的居民。比如说经常是物业没人管，环境没人打扫，这回电梯坏了，这公共维修基金还不好申请。 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吧，我们家有一天晚上啪嚓一声就停电了，那可是大半夜啊，这快十点了。我说这晚上停电怎么回事啊？我一看电表啊，这电表还有那个余数，因为我之前交了多少钱我知道嘛。结果后来才知道啊，给物业打电话，物业说那个我们刚刚新换了电表，需要插电卡才能走电。这个你们这一层啊，有的那个业主啊，他没交物业费，所以呢我们这都给你们停了，要求你们就给那个业主催邻居，那个把物业费交了，你们这一层就都有电了。我说哎，这不是耍流氓吗？这不是，对吧？我说这个问题应该是谁有问题来跟谁解决，你也不能用断电这种方式，而且一断这一层，这事儿办的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对吧？所以我相信我都遇着这种情况，肯定也有很多朋友遇着形形色色的这种跟物业呀，包括跟这个居委业委会之间发生的沟通不畅的情况。但我还是觉得大家伙都是能好好说话能聊天的人，对吧？要讲道理，你不能使这种蛮横的手段啊。 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生活当中您认为什么东西贵了，什么东西便宜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很多人对这个便宜感觉好像不那么深刻，哎呀，那是花开说什么便宜，一时还真想不起来。 家电啊， 家电便宜了吗？ 家电可不是便宜了吗？ 啊， 尤其是马上要到那个说买的那个日子 啊， 那家电据说能比平常一打折掉好几百块钱呢。你说过去那个我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三大件，对吧？您现在那电视机就可能几百块钱就能买一特别大尺寸的。 几百块钱电视机 啊？是啊。 有卖的吗？ 咋没有呢？有那个什么4K 超液晶，那也就是刚刚几千冒点头吧，好像是。哦， 还是有钱啊。我跟您缺一个，说一个最明显便宜的。 什么？ 汽车。 哎呦，这谁有钱啊？汽车比家电还便宜是吗？ 你比如说2年前有一款 VW 打头的，你知道什么叫 VW 吗？ 算吧， 就是上边一个 V 底下一 W，那个桑塔纳。当年刚出， 不是大众啊， 刚出来的时候大概得17-18万，16-17万。现如今你上市面上你问问，你说我花17万卖桑塔纳，你看你卖得出去吗？对吧？这价格肯定是我越来越便宜。 手机这数码产品不也是这样吗？过去买一大哥大2万块钱，那简直都是用钱打电话呢，是吧？那现在后来你说几百块钱手机也常见了吧？ 是是是，所以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便宜的，咱们可以稍微的梳理一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什么东西贵了，什么东西便宜了，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 就刚说家电，说你看就电视就坏了，这么贵的电视出了问题，竟然半年都没给解决。 这200还是300的电视啊？ 他们家呀，这个买的这个稍稍贵了点儿，高档货。说去年装修的时候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一款那个超新款那个高级电视。 10000多块钱的电视， 那这就已经属于天价电视了吧？打从今年3月份开始，这袁先生就发现，哎，这才用了半年，怎么就频频出现故障呢？要不然就是突然没声，要不然就是啪一声黑屏，然后接着重新启动。我们家那几百块钱电视都没这样。一开始啊，是每半个月或者一周不定期的出现几次， 袁先生说啊，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儿，而后来甚至一晚上他就出现几次，这就实在忍不了了。袁先生就赶紧给厂家客服打电话咨询， 嗯， 他们呢让我先升级软件，我按照要求升级了，但是没用啊。后来又按照客服要求重新设置了电视的设置，可是还没用。 这电视看来是够高级的， 是吧？还带软件的哈。袁先生说，在客服提供的方式都没法解决问题之后，他就要求，要不然你们厂家派一工程师来家里进行维修怎么样？今年四月，厂家售后网点的一位工程师啊，就来到袁先生家当中检测电视啊。对方说，您家这电视可能电路板有问题，那个您换块新的就好了。但是这换完之后还是没用啊。这袁先生说啊，这好多次给售后打电话要求工程师上门，给我急的呀，有的时候我一天打四五个电话，直到八月底，这过去四个多月才有人上门。袁先生说，第二次上门的工程师啊，调走了电视的故障代码，几天后告诉他说，您这个得换电视的主板，我换光换电路板没用了啊。但是他们说这个主板这我们没配件，就还是得等。袁先生跟记者说啊，厂家对于何时配件到货也没给个准信儿啊，目前又等了一个多月还没到货，再等来等去，这眼瞅着就要过了保修期了呀。就这件事儿，记者就拨打了客服进行询问，客服表示呢，确实是查询到了袁先生的报修记录，具体信息呢需要核实调查之后由专业人员向记者反馈，不过截至昨天啊，还是没有人跟记者联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的媒体部主任陈英江就表示啊，今年开始实行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理、重做、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以及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者的合法要求。这陈主任还说，按照这办法，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自从消费者提出要求那一天开始算起，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就拒不执行修理呀、重做呀、换做呀、退货这些义务，超过15天就会视为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工商部门就可以依照消法予以处罚。也就是说啊，经营者除了要承担民事责任之外，工商部门也可以令他改正。 超过15天 是， 就算是这个无故拖延啊。这个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这第一次听说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法律的具体规定可能还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多说一些啊，多说一下呢，让大家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就可能以后能够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反正这事儿肯定是不能一拖个没头啊。 哎呀，拖到保质期之后人家又理了，您给我保质期了没法给您修了，您要不然修也行，加钱。 所以这事儿呢是按报修那一天开始算起，不是按他受理那一天开始算起的。 嗯，所以我觉得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咱说个题外话， 嗯， 越复杂越高级的同样物品它越容易坏。 精密嘛， 就是里边的东西功能太多、啊，你看那个车带各种各样功能的，就不如过去那个打开盖我还自己能拆不拆吧，能修修往前走那车皮实。现在打开前机盖你哪儿也动不了，除了能加玻璃水，剩下都不行。 所以这事儿给的人生启发就是，这个做人也简简单单一点，难得糊涂是吗？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东西便宜了，什么东西贵了哈？王振华说废品便宜了。 哎呦，这是舍不得。你说原来这辛辛苦苦攒点这个废旧的纸箱啊，这个原来看过的那个做过的卷子呀、教材呀、材料什么的，卖点零花钱还能换请小伙伴们吃吃冰棍儿。你说现在也换不了多少钱，当然也不怎么做卷子了。 当年那些做卷子的纸，包括报纸的纸，那都是卖废品值钱的， 是吧？ 你就买那时尚杂志铜版纸，你说卖去，嘿呦，那可特便宜。 那买的时候最贵。 纳赫亚说，要想要的东西再贵也不嫌贵，再便宜的东西你不要。白给都占地方啊！当然了，什么都比不过人心可贵，爱情可贵。不过呢，诺为自由故，二者皆可包。 刚才我们说了啊，人生难得糊涂。娟子1955说，哎，王哥说对了，家电是便宜了，这在过去这算贵东西。现如今啊，贵东西是百姓最离不开的东西，吃的，各种食品和青菜算贵的。 咱们国内还好吧，青菜很便宜了。您去趟欧洲，您看看那儿，哎呦，您来一份 来份什么呢？ 嗯， 大拌菜，你看他提供不提供？ 这不能这么比，这只得按人是人均收入水平来比。 那他们那儿的青菜也很贵。 不过说实话，咱们北京的青菜相比其他的城市还是要便宜一点的，最起码比我们家那儿要便宜。也是因为我们家那儿纬度高，运输不方便，所以蔬菜价格稍稍贵一点。 纬度高运输就不方便？ 因为纬度高，气温低啊，气温低之后保鲜期就短啊。 不是越跟冰箱里冻的时间越长吗？ 对，你路上上哪给你找冰箱的呀，对吧？ 这，哎呀，什么东西便宜了，什么东西贵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大老王还说呢，份子钱贵喽， 份子钱，办酒席的价钱也贵了，是吧？ 哎呀，等下回您家里边谁结婚，啊，您还能收回来呢，是吧？ 记得通知李凯，这就收回来了。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生活当中什么东西贵了，什么东西便宜了？ 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免费的。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名，陪您舒心共晚晴。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北京市正在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请您支持与配合。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东二环从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向都有点慢哈，在这儿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朱女士他们家的糟心事儿啊。家住海淀区的朱女士说，今天开春啊，他们家那房子收房，忙着装修。 嗯， 哎呦，就在家博会上看到了某家啊公司的家具，而且呢。有一些业主还在小区发起了团购， 一起买便宜， 买便宜嘛。 对， 朱女士出示的这家公司的订货合同以及刷卡单据显示，她在5月3号定制了价值30000块钱的衣柜产品。按照合同呢，先支付24000，等这个送货之后安装完了，再把这余款给交了。 嗯， 朱女士说啊，由于受到装修进度所限，直到7月初我们家才打算安装这衣柜。 嗯，拖了一个多月， 发现。这公司就是做家具这个公司，他失联了 啊， 找不着了。 那钱都给过了。 哎呀，小区其他业主也先后对此有所察觉。7月中旬呢，业主们就向西3期派出所报案。报案的时候呢，还碰到了其他小区的一些业主，哎呦，我都觉得自己被骗了。 嗯， 是工商局企业信用网上显示，这家目前注册的公司呢，位于大兴区啊西红门镇小白楼村。经营异常名录里显示，2015年7月9号，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 嗯 啊，而且呢，其通过的登记住所和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这都是异常情况。 嗯， 昨天呢，记者拨打了订货合同上边批注的这个部门负责人的手机号，于您是空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联系不着了。 这不是还有一个经理电话吗？ 打打看 啊，这我早不干了，我离职了 啊，就跟这事没关系了。 记者反正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了这家木业相关的负责人。 他也说，哎呀，我们公司他7月18号我们关门了， 啊、哦，黄了。 这我们老板7月5号出车祸，后来听说去世了，我也一直拖欠着工资呢。你看，他透露说呀、啊，工厂已经被法院查封了，听说欠房东房资，房租。另据这个木业的这个木业公司的工人啊、李师傅说，有30多名工人都被拖欠了工资 啊， 每人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不等，我们已经向派出所报案了。那么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这方面的工作人员说呢，说建议消费者走司法途径，通过法院寻找公司的法人代表来解决这件事情。 对， 哎呀，这听起来够糟心的吧。 反正这事儿也不能说原来的这法人老板这去世了之后，这公司这事儿就找不着人，没人负责了。他法律上还是有一个这个关系的转接的， 是。 所以说这事儿呢，肯定要有人牵头。 总之这个确实比较倒霉啊。这个遇见这样的事儿呢，也可能是生活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事儿、啊。 无奈。 对，所以您还是留好自己的单据啊，到最后呢，这个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看最后能法院比如说申请他破产之后，看能自己能分点多少东西、 嗯、 把这损失降到最低。 一对母子啊，大半夜呢来到东单附近的某三甲医院挂号看病，和一位女号贩子啊，女的啊，因为挂号问题发生了争执，随后啊又来了几名男性的号贩子群起而攻之，结果这母子俩就受了轻微伤， 还有孩子呢。 昨天呢，号贩子辛某被控这个寻衅滋事罪，在东城法院受审，法庭呢以这个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7个月。两名打人同伙当中啊，一人已经被判刑了，另一个人呢另案处理。上午10点，26岁的辛某被带进法庭，前来旁听的辛某的妻子、母亲和妹妹是捂脸哭泣。这辛某还回头看了家人一眼哈，说了一句没事儿。他呢是山西人，初中文化，在北京呢也没什么正当职业，平常啊就靠倒号为生，1天100块钱。案发当天呢，他也是受人雇佣在医院排队。检方指控啊，2014年的2月26号0点多，辛某伙同陈某、窦某在东单附近的这个三甲医院的门诊自助挂号大厅内殴打张某母子俩，并且导致两人轻微伤。被打之后呢，受害人打电话报警，建国门派出所接警之后赶到现场，将陈某抓获。今年的7月5号，辛某也被抓获归案。当公诉人念完起诉书后啊，辛某呢也是痛快的认罪。他回忆说，案发当天啊，他正在医院那不是受人雇佣排队挂号呢吗？突然就看到一男一女啊，和同样都是号贩子，就是他所谓同事葛某，因为抢那个挂号机器哈、啊，发生了争执。他本想，我出于义气，他就上前打了那两个人。一同动手的还有葛某的丈夫陈强，同样呢是号贩子的窦某。辛某说啊，他和这个陈某啊、窦某平常就认识，一起挂号的时候还互相有一个照应，所以啊，看见有打架的就过去帮忙了，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出手了。记者了解到啊，最早被抓获的陈某呢，因为犯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已经被东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0.4个月，而窦某目前已经被批捕。在开庭前，辛某的家人呢已经向被打母子俩呢赔偿了各项损失4000块钱，并且赢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庭呢对该案进行宣判，法官认为啊，辛某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的公共秩序，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所以判处他有期徒刑7个月。辛某当场表示不上诉。 这起事件呢，这个折射出来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首先你说这个打母子啊，这个孩子还在，这就很怎么说呢、这个、 动手打人这事儿肯定是不对，他不管打谁。 对啊，他不是说仗义吗？是仗义还是匪气呢？这很难说哈、啊、其实我觉得号贩子本身您做这个工作就是违法的， 营上行当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啊、对您还好意思说我仗义，这个就是该好好管管。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希望片警啊很辛苦哈、啊、 对， 但是该打击号贩子的时候还得打击。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生活当中什么便宜了，什么贵了。不吃草的牛说，相对来说，这个要说便宜和贵，得说相对你的工资，否则就没什么可比了。那现如今小轿车便宜了，家电便宜了，这你们主持人都说了，这不用看工资，一直在便宜。还有就是农副产品都贵了啊，这都便宜了 啊， 相对于工资来说，旅游这也便宜了。哎呀，现在教育贵了。 幼儿园都不便宜啊， 嗯， 私立的是不是都贵了？ 人家不吃草牛，还给算了一笔账呢， 嗯，啊，比如 我举个例子啊，小时候带鱼3.8毛一斤，那时候我父亲工资65块钱一个月。现在带鱼20块钱一斤， 嗯， 大家工资就按平均5000块钱算，计算之后确实发现，嗯，现在的带鱼是便宜一点点。 那是啊，嗯，这些吃的基本上都很，你比如说广播，您好几十年前跟现在一样白听。 啊，我吓我一跳，我说过去听广播收钱呢， 就不收钱呢， 啊， 除了你买收音机可能略微的功能越多比过去贵点哈， 啊， 或者带个 MP3 功能的，或者能怎么着上网的，都略微有点小贵。但是您听不花钱呢，对吧？ 对。 姚志涛说：“车便宜了，鞋贵了，这肯定是刚买完， 啊， 所以有这么直白的感受。 买鞋子是贵了，过去都是布鞋， 啊， 现在都是皮鞋嘛。这么一比的话，那 过去也有皮鞋， 哎，那也贵哈， 啊， 也贵。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哈。今年10月17号晚上啊，田某到朋友家吃饭，期间和朋友喝了很多酒。”到了晚上11点多呀，你别说，酒后他还真敢开车。 哎呦， 田某开着自己白色的帕萨特轿车和就到这个某小区的朋友家去玩，哎，发现这汽车前机盖冒烟了，着火了， 自燃这车。 随后呢，这田某就赶紧报警啊，民警和消防员到现场把这火给扑灭了，一看这车已经烧毁了。还好人没受伤， 嗯， 经过刑侦大队、消防支队现场勘查，初步认定是车辆是自燃。 嗯， 但是有一点啊，他喝酒了。 对呀，啊，他不喝酒了吗？ 喝酒的时候还动车了，这当时就民警盘问的时候，田某就说：“哎呦，这要让警察叔叔闻见可怎么办呢？” 嗯， 怕民警盘问的时候闻到一身酒气，赶紧给自己的弟弟打电话。亲弟弟啊，不光是亲，长得还一模一样， 双胞胎呀，啊， 双胞胎，让弟弟来配合民警。问你真长得一样，你能分得出来？你甭说朋友分不清楚，民警更分不清楚。 这混水摸鱼。 哎呀，结果民警一问吧，发现这弟弟对这事情一问三不知，问什么都不行，都不知道。没辙，就赶紧把他传唤到延庆县公安局接受讯问。对于田某进行讯问，发现，哎呦，你这一身酒气哈，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然后问你哥，你这哥俩，你弟弟什么都不知道，这什么情况 啊？最后，田某也交代了找弟弟顶包和饮酒驾车的事实。经过对他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每百毫升的酒精含量是209毫克啊， 是没少喝。 反正田某因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延庆县公安局已经是刑事拘留了哈。 那估计他这弟弟这个是不是这事儿也摘不干净了呀？ 关键就是别老动歪心眼儿，老觉得自己特聪明，我想的辙都别人看不出来，哪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是吧？这个什么事儿黑的他变不了白的。 再说这兄弟不是这么用的，对吧？昨天呢，记者从机场警方那儿获悉，一名女性旅客呀，被首都机场的安检人员两次告知之后，还是在她的随身行李当中藏匿了4个打火机， 嗯， 准备通过安检登机，结果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20号7点半左右啊，首都机场公安分局西航站区的派出所接到了安检部门报警，说一名女性旅客啊，在随身的行李当中藏匿打火机，打算过安检。民警调查得知，这名旅客呢姓张，在德国游玩的时候买了4个打火机作为纪念，从阿姆斯特丹乘坐飞机，就把这个打火机放在了托运行李内，托运到北京。当天呢，准备从北京转乘航班返回长沙。根据了解啊，在张某转乘航班的时候，两次被安全员告知，在国内这段乘坐飞机的时候是不能携带打火机的。 嗯， 但是啊，张某两次把这打火机从托运行李当中取出来，藏在了随身行李的不同位置过安检，就给换了个地方，都被人家安检人员现场查获。 哎，以为人家那么好就糊弄过去呢。 这事儿就差在这儿了啊！由于张某啊，他存在多次藏匿的行为， 嗯， 主观故意明显啊，藏匿打火机的数量多，而且都能正常打火，这对民航的这个空防安全是造成严重威胁的。所以，警方依法对张某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嗨，亏不亏的慌， 非带不可，非一定要带走。 就是您还以为人家安检是一个走过场，您是糊弄糊弄得了。 变戏法呢？ 我拿出来之后，我从左边藏右边，你这再过一遍，然后从右边藏后边，再过一遍，啊，你折腾人呢，这不是吗？